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嗱，武汉做咗个决议咧，就话呢个上海纠察队咧，就系维持革命秩序嘅合法武力。如果啲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就系反革命。咁呢个真系好荒谬嘅一件事嚟嘅，系咪？个理由就系、是，喂，你系国民党嚟噶嘛，系咪？嗰啲上海纠察队系共产党嚟噶嘛，系咪？点可以咁啊？咁你进驻咗上海嗰啲系国民革命军嚟噶嘛，系咪？咁你武汉做咗呢个决议，咁咪令到呢个共产党控制嘅上海工人纠察队，即系顾顺章啊，可以控顾顺章、周恩来控制嘅呢个上海纠察队，咪更加嚣张跋扈啊嘛？系嘛？咁于是呢个总工会同反共工人组织嘅工界联合会咪个冲突，咪即系仲更加厉害，系嘛？咁嗰个时候中央监察委员院决定要清党噶啦，系嘛？咁但系要等你中央执行委员同意，咁但系个四中全会又未开，系嘛？咁于是之前嗰个南昌中央委员会议指派组织嘅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咧，就喺四月八日咧就正式执行职权，至到十二号啊呢几日。咁做啲咩呢？呢、這个上海国民革命军上海嘅驻军第二十六军，就喺呢个工界同商界嘅協助之下咧，就将呢一个赤色嘅上海总工会咧缴械啊！当时嘅总指挥啊，呢、這个二十六军嘅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咧，当日就出咗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就系咁嘅啊！佢话为报告是。本组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直至戒严时期，并前方用兵之势，武装工友任意冲突，殊属妨碍地方安宁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不得不严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外，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以免再启斗争。而为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厂工友务各照常工作，无得轻信谣传，自疑依戚。为此报告，让各界人士一律知悉此报。嗱，出咗个报告就系、是、嗱，我而家缴械，我而家即系要做嘢啦，系咪要解除武装啦？解除武装唔系你上，唔系净系纠察队，仲有呢个工人联合会，即系呢个国民党嗰个都一样系缴械，嘛都要照做啦，系咪？咁但系真真正正最多械嘅咧，最多枪械嘅系呢个上海纠察队啊嘛，系咪？工人纠察队啊嘛，系嘛？白总指挥同时同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岐咧，就贴报告就严禁罢工，但系上海总工会咧就唔理会呢啲禁令，就喺4月13日咧就宣布咧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同埋一方面召集呢个市民大会，一方面就通电各方，系嘛？就希望骗取咧其他即系国人嘅同情啊！喺呢个4月13日嘅中午咧，总工会召集嘅群众大会咧喺闸北嘅青云路广场举行啊！咁啊呢个主席啦吓，当呢个大会嘅主席咧，王炎就喺大会里边咧就叫咩呢？叫咩口号呢？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我们工人枪械，杀我们工人，我们的委员长汪秀华已被新军阀杀死。咁跟住呢就动员啲群众同埋即係有武装嗰啲共产党徒呢，就蜂拥冲向呢个宝山路26军第二师司令部。咁二十六军咧就为咗自卫咧就还击啦，系咪？于是就造成血案啦。嗱，呢个就后来共产党即系大输特输啊！即系呢啲国民党军人啊杀人啦。二十六军嘅部队咧当场亦都捕获90几个所谓武装工人，发现有40几个人咧，其实个身携带嘅就系嗰啲直鲁军阀所派遣嘅符号。咁即系话你共产党喂？ 你去勾结呢啲直路军阀，点解你会有呢啲符号喺度咧？喺佢哋身上会揾到呢啲符号咧？系咪？咁即系你喂国民革命军就同呢啲咁嘅直路军阀打生打死系嘛？打败咗佢啦，咁原来你共产党秘密同呢啲直路军阀勾结嘅。咁喺呢个四月十二日咧，即系啲军队奉令就执行对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嘅同时咧，呢、這个东路军嘅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咧，就去组织啊一个叫做即系、就是、组织一个委员会啦，系嘛，即系做善后嘅工作啦，被指派啊呢、這个陈群被指派去组织一个即系筹办善后嘅委员会，系嘛。咁啊，去接收呢啲上海总工会啊，即系因为你又缴埋佢械啦，跟住你接收呢个上海总工会，系嘛？咁啊，将呢一个原有嘅上海总工会同埋即系呢个共产党控制嘅上海总工会同埋国民党控制嘅工界联合会一律取消，就另行组织一个叫上海工联总会，即系左派右派嘅两个工人组织都取消，然后另外组织一个。上海工联总会，跟住又改个名叫做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就统一负责各个工会组织嘅纠纷嘅处理，系咪啊？咁呢一个上海工联总会或者叫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咧，亦都发表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咧就系话。如再有敌人间谍流民匪类或违反三民主义破坏国民党之分子愚弄工友妨害国民党之工人运动及扰乱地方治安国情即以反革命论罪绝不宽体。好啦，跟住呢个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之后呢呢、這个即係喺上海嘅驻军嘅即係嗰啲宪警即係宪兵就联合清党行动。在四月十四日就分别搜查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中国济难会所有呢啲共产党涉据嘅机构，前后拘捕呢个共党分子咧千几人，咁啊一律就交俾呢个龙华喺龙华即系上海龙华嘅总指挥部咧就去即系侦讯查办，咁好啦，到呢个国府电都南京之后咧。就派呢个杨虎做上海警察厅长，就同清党委员陈德贞、陈群、王卫平、冷俊、陈超、桂崇基、高方、潘宜之、周志远、余国铮、冷钦等人严厉首捕共党，平拎白冷啦，啊！咁喺上海嘅共党首要分子，例如汪秀华、罗亦龙啊、陈延年啊、赵世炎啊，全部被捕同埋正法，即系杀晒佢哋。咁啊，走甩咗個周恩來，即係講到呢筆真係話個周恩來走甩咗咧，對國民黨嘅傷害都非常之大啊！走甩呢個真係好唔掂，係咪？咁啊，歷史就係咁嘅，沒有如果，只有教訓。如果當時捉埋周恩來，係嘛？佢形勢後來就唔會出現啊！即係西安事變都係周恩來一手策劃嘅，係咪？周恩来即系化名叫五号啊！呢段历史我谂好多人都可能听过，系嘛？咁啊，拉到佢嘅时候咧，佢就话诶、已经觉悟啦，咁啊要同共产党脱离啦，咁同埋喺呢个即系上海新报啊两份报纸啦、啊，上海新报有两个新嘅，一个申请个新，一个新旧嘅新啦，咁啊登咗一段启示，叫做五号脱离共党。启示，咁但系当时啲上海嗰啲即系军事长官咧，就戆居居就俾呢条友点到，俾呢个五号即系周恩来就点到，结果就放咗佢走，系嘛，就咁样走甩嘅，系嘛。好啦，咁啊，讲翻呢个汪兆铭之前有提议过咧，就四月十五日就召开呢个第四次全体会议喺南京。咁嚟解決咧呢黨內嘅糾紛啊！當時咧，我哋之前講過啦，喺上海嘅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同埋國民黨嘅中央監察委員咧，都接受嘅。咁而蔣介石點解要四月九號十日南京咧？其實嗰個四月十二號上海清黨嘅部署，老實講就一定係佢嘅命令嚟噶嘛， 系咪？咁你清党完咗之后，系嘛？即系咪佢南京啊？吓，即系佢四月九日去南京啊？咁佢去南京嘅时候，上海就开始进行清党，系嘛？咁去到南京，佢去到南京，咁头先我哋讲过啦，系嘛？呢、這个张柱时整个迎汪大会就变咗要迎蒋大会啊，系嘛？呢、這个中央嘅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亦都好多都即系蒋介石到啦，佢亦都即系嚟到呢、這、一个。所謂上南京咁啊，籌備開呢個四中全會啊。但係咧，呢、這個汪兆銘咧去到武漢嘅時候，呢、這個態度就改變咁啊。喺四月十三日咧，就即係致電俾呢個上海同埋南京嘅所有呢啲委員，就話武漢咧就決定遷都南京啦。之前講過呢個鮑羅廷嘅意思，咁不如等個政府遷咗去南京之後咧。再傾呢個開四中全會嘅事，咁但係咧喺南京嘅中央執行委員同埋中央監察委員係咪有蔣介石嘅攣翼底下係咪？佢堅持四月十五號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嘅呢個原來嘅建議，呢、這個係你汪精衛提出嘅，咁啊叫你汪精衛咧就一定要。在四月十五号即是来主持这个中国国民党中央執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咁去到四月十四日晏昼三点钟呢，嗰啲到咗南京嘅中央執行委员同监察委员，包括蒋中正、吴敬衡、李玉莹、蔡元培、张仁杰、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金乃光、萧佛成、柏文伟、黄少恒、等人咧就舉行預備會議，就推呢個胡漢民做主席。那個決議咧就係全體會議按時於四月十五日舉行，並且發電報敦促汪兆銘等人嚟呢個南京。到咗四月十五日，汪兆銘喺武漢嘅委員都冇。即是说要来南京的消息，那在南京的这个中央執監委员等了三个钟头之后，就改开这个谈话会，因为你不齐人开会，是不是？那谈话会呢就提出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第一，以南京为国都；第二，取消不合法的中央党部；第三，取消汉口伪政府；第四，取消跨党分子的党籍；第五，通缉捣乱分子；第六，恢复十五年七月所定的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第七，以武力征讨奸党；第八，通电报告。咁呢个咧就系由当时其中一位委员咧，即系谈话会里边有一位委员萧佛成提出的八项主张。咁呢八项主张咧？第一項，國民政府已經定咗要去喺南京噶啦，你個武漢嗰個已經當你唔係啦，已經係嘛？呢、這個就唔需要討論啦。第二、第三項咧，就根據監察委員會嘅警告同埋舉發咧，就要求政治會議通電否認。第四項咧，就要全體委員會決定。第五項咧，就根據監察委員會舉發同埋總理遺責會議案辦理。第六項咧，就無用武嘅必要。而且事关军事就可以唔讨论。第八项咧，由各机关发布。好啦，咁喺四月十六号咧，喺呢个南京嘅中央执监委员又开谈话会，就通过胡汉民嘅提议，就决定咧就召开一个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同日，汪兆铭就喺武汉咧就发表一个叫做闪电啊，金字边做个先字嘅先电。就話佢自己喺上海提議召集嘅南京會議咧，就係西山會議式嘅會議。喂，大佬，你喺上海建議喺南京召開四中全會解決港內糾紛，而家你又出一個電報就話咧喺南京召開呢個會議咧，就係西山會議式嘅會議。之前西山會議我哋講過啦，係咪？咁就話上海駐軍咧。圍剿上海總工會九察隊槍械咧，就係、是、做咗一件叫做民眾嘅公敵。 跟住对蒋总司令个人就污蔑诋毁。好啦，呢一个汪兆铭嘅电文一出，即系话佢要自绝于南京，咁呢个所谓宁汉分裂嘅局面咧就形成啦，系咪？佢继续喺武汉，南京咧就已经系新嘅国民政府。咁呢一集咧就讲到呢度，咁下一集咧我哋继续讲呢个容共与清党